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不是有筛选而选出他们的国家元首？美国都是有筛选的。 Deliberate attempts to act in breach of the law, even for causes which may sound noble, should not be encouraged. 我哋港人港地連同雙辣椒嘅措施咧，係取得預期嘅效果嘅。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烽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 鄭家富、林記、楊岳橋。 早。 唔早晨啊！Hello， 大家好。 发紧梦嘅郑家富就想同你讲早晨、啊，咁啊，即系喺呢度咧，因为五点钟喺呢度开麦咧，已经好耐未试过啦。咁、我谂住翻到嚟咧，见到我个老拍档啊吴志森，咁啊吴志森咧今日又放假休息啦，咁我有两个新拍档，林记啊，杨岳桥， 大家好。 你知唔知有个呢个新闻党好似叫杨岳咩峰噶系嘛？即系有个咁上下名。 我唔理噶啦，我就系知我系。 唔系你个样都似佢噶，所以我头先第一眼见到你咧，都系有一个即系跟住叶柳揾食噶嗰、那个，又好似都系唔知系咪大壮。 系咪大班搞错咗啊？佢揾错人嚟。 佢好似可能开头想揾嗰、那个，不过揾啊揾翻下个人唔骚佢。不如就找你啦，又靚仔啊，講嘢又風趣咁啦，係嘛？ 嗰個係咪都係咁，都可能仲靚仔啲嘅喎，係嘛？ 咁啊，林記啊，我聽林記又都時有聽，林記係咪你真名嚟嘅？ 唔係， 梗唔係真名啦，點解會記改名叫阿記咧？ 好複雜嘅呢個原因。 咁我都想知嘅， 一個禁想挑戰呢個社會禁忌啦，同埋就個記字係一個己心咁嘅意思啦，咁即係一個。一個自己的心係啦。 OK 啊，咁都有啲文學修養好似嚇，咁我唔敢講嘅啦，驚講錯嘢啊。喂，嗱，我就通常同阿森哥晏晝呢啲咁嘅黃昏節目咧，大班咧成日笑我噶啦。哎呀，成日 call 電人嚟打入嚟，即係可以講少啲嘢啊嘛。咁大佬大班，我哋三個鐘頭噶，噏噏濕濕三個鐘頭，如果只係聽我哋幾個傻佬講咧，好沉悶噶。同埋咧，話明係封煙節目啊嘛，係咪啊？阿喬哥，唉、哎，叫你個名楊岳橋咧，我覺得即係如果讀全名咧，都好似即係好似有啲少少，又唔好，我又唔敢話你翹口啊，唔得罪你，同你改名嗰、那個，你爹哋同你改噶啦，梗係嘛？ 唔 係， 啲 而且你係大 長輩 嚇、啊，你係大長咁，我啲係我 啲法律界前輩， 我啲小律師，大長阿大班話齋，唉，點敢得罪啲大律師啊？嗱，一陣間同你臨走，你七點鐘走啊？ 係啊， 我而家七點鐘前啊，同你算一算你哋個大律師公會會長石永泰嚇。啊在這個即法律年開展的時候講的事、 我們一會兒都可以討論一下、 一開始呢，其實我想跟兩位都講一下即時新聞先，跟啲聽眾是吧，我就對於一個即時新聞，今天就當然比較即我們香港人要留意的，就是哇，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全球經濟自由度指示，即是指數香港連續二十年，哇，大佬連續二十年排名第一，哇！這個不是簡單，連續二十年，是吧？即都是排第一，還是90.1分，是歷年第二高，就比去年高了0.8分。但是呢，即廉潔程度就跌了，是頭六個最自由經濟體系之中得分最低。 這個 呢，你兩位怎麼看呢？ 林記， 我梗係覺得就話，即係多謝梁振英啦，搞到我哋即係成個香港而家今時今日就變咗咁嘅田地。咁啊，點解即係一連串已經明明廉署已經好多問題嘅案件，即係大家有個質疑嘅時候，你仲嚇上年嗰陣喺度搞林老師啊嗰啲事件啊，即係好多唔同嘅情況，令到成個執法機關即係嗰個公正性又再質疑埋，咁兩件事加埋，咁啊，即係加埋咁多嘅即係廉署嘅案件，咁啊，大家就有個好大嘅問題啦。 咁啊冇嘅，即係你好明顯啊，舊年咁多風風雨雨，尤其是我哋嘅嚇牛腩魚蛋嘅前。 我覺得湯顯明嘅責任即係相當大， 茅台 即係呢一個就即係。 我不是做operation的我是做出去勾勾濕濕講一些防貪污法講一些防止賄賂條例廉政公署得到一個專員都是三生有幸香港其實這個廉政指數跌其實他都佔了一個很大的成因當然你說林忌你說 這個梁振英真的你找一些人每個人都脫皮脫骨你看看張振遠好或者Dream <而且>很明顯這是給公眾的一個印象被國際社會特首或者他身邊的紅人當然行政會議的成員如果都癌癌慘慘自己的操守都不能夠管好的話很明顯被人的感覺都不方好得去哪裡還有吳兆德陳茂波又或者當然第一個局長 12日就下台麥齊光這些整整都是告訴我們梁振英政府想找的人是對我們整個香港的形象是有一個這麼負面的影響這裡都是一個最大的始作俑者以及這個罪證但是廉署是怎樣回應呢兩位他就說本港貪污情況仍然穩定這句很厲害穩定你記不記得有一年大家兩個我不知道那時候多大你們兩個都是 1991年就是澳門回歸你們都二十多歲有印象 一有這些,你知道有一個警察的司長 今天那宗械劫案警察追警察那賊拿著槍都沒有扔警察我們澳門的罪行情況都很穩定不是有嚴重到的同一解釋當然 你會見到這些執法部門他一定不會認一定要找些東西來說然後他說無論公營或私營界別都沒有惡化跡象相信近期多宗教授關注案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曾俊華又說了話他說因為大哥全球第20年連續第一自由經濟維護法治簡單低稅制建立恰當的規管制度確保自由市場公正和暢順運作不過兩位我想一個自由經濟體系排名第一有時你想想看回香港的貧富懸殊那麼淒涼你就會想想有時這個指數有沒有 是否真的有什麼好處或者問題是in expense 你說華爾街不自由經濟嗎? 這就是我自己看完這段新聞的第一個反應，這個完全同意，更莫論自由市場就是政府不干預，當然他們會放在政府在很多社會民生事務上的不干預都計算下去，問題現在就是一些我們本身應該干預更加完全不動，一些不應該干預的又是政治上就去無端端又不說自由市場，應該動就不動，應該動就不動。 3G又一個標準，今天又出來說通訊事務管理局說這個很正常的事，大家不要用一個政治的眼光去看，但為何你發電視牌又不是這樣呢？通訊事務管理局說我當日我都建議要發牌，不過不關我事，所以我們就拭目以待，看看明年今日自由度指數會不會因為港時有所影響。 其實我覺得這個自由經濟的指數，香港當然新加坡第二，現在追得很緊，新加坡和香港我相信最大的仍然給外來者一個感覺，新加坡仍然有一個家長式的管治，不過香港快要來了，所以究竟叮噹碼頭的鄉聲之爭 明年是怎樣呢？看看究竟明天的施政報告，究竟這個689又會不會狂派堂，這個一會兒我們都會作為一個其中一個主題可以發揮。林記你好像想說一下這個很過癮的什麼五舊水教小朋友學拜年，是啊，因為昨晚有些網民貼出來，就說原來收到一些傳單介紹，就是這個拜年班， 怪獸家長的新的一個變成一個連其他學員那麼多東西，playgroup那些都還不夠，現在還有一個銷售口才技巧的拜年班。說的是多大的小朋友？他由幼稚園小中學都殺了，即是幼稚園開始至中學都要教拜年？ 幼稚園到小學生為對象，你兩個有沒有子女？我是未遠遠未有，你遠遠未有，即是要找個跟你做監禮。我們有小朋友的，你自己的不覺得自己是怪獸家長？沒有，沒有讓他參加這些，一定不讓他參加這些。你作為一個多大的年紀？很小，很小，你明顯有一種心同的感受，為何現在跟你同齡的家長會這樣做呢？ 香港現在變成有一種好像沒什麼出路，很大的困局，都非常理解很多家長就說要很多競爭，不過最大的當然一個原因就是教改，因為自從教改之後，香港很多小朋友就無所適從，有些就說要學哪些班好些，有些就說我們要入某些學校，以前很多傳統 名校有些是轉職資，有些就不再比較上好像開放地去給一些基層的小朋友去讀，身同感受地很多人就覺得不行，我們自己經過了這麼多辛苦冤枉的路，現在希望給一些最好的小朋友，但是因為社會一種畸形，家長沒有時間照顧子女，一定是靠 很多時候請外傭去照顧子女，在外傭照顧子女於是就覺得我們很多事情教不到他，亦都幫他們不到。外傭懂教子女恭喜發財。不過我想問一下，你了解這個什麼學拜年，其實學什麼拜年？拜年有什麼可以學的？豆子手就糖吃，然後就剝糖吃，還有什麼好口才工作坊？ 大哥，自信有禮，談吐大方，你現在選女婿、選新抱嗎？報道說什麼呢？訪問了相關的負責人，他說要學什麼呢？包括學粵語和普通話的讀音，新春的恭賀詞句， 課程亦都會教導兒童拜年時如何回應親友提問，可能小時候的父母、親戚朋友還會問你結婚了嗎？結婚了就是家父。 你們兩個這樣的年紀，我又要賣老，當然粵語長片的《呆老拜壽》你看過沒有？ 他一天就喝飲完之後整個過程很忍得口什麼都不說了沒事發生了沒人罵他臨走的時候他就跟主人家說我今天整天我沒有說錯話你日後死人倒什麼PK什麼破產死人什麼都不關我事免得條款是的你現在叫定小朋友學定這些所謂技巧不過林記我覺得這樣 所有父母都希望能夠自己的子女成才香港現在去到一個階段我們現在這班跟你同齡的家長其實是很空虛的你不知道怎樣能夠令到自己可以有什麼突破有些人可能還未買到樓還在捱女仔 昨天看到報紙回來的時候看到黑國腳有一居屋的樓王12000多元一呎居屋啊大哥你看到這些情況你會看到現在這一代的年青夫婦三十多四十歲這一班根本空虛到唯有將寄望放在自己的兒女而有時就走火入魔 你們的父母很穩我們的父母也好必得閒理你我想你們的父母都沒有怎麼理你們我想你們很多人都想被人扔的那你這一代都叫做有些父母都叫扔你出去外國我們這一代扔你的命扔你出外國你自己出外國的話你就自己花大餅就是這樣所以一代一代社會是成長但是 一路成長,一路進步,有時人的心態可能是退步 這件事就反映到現在社會的矛盾之處 我們擔心有一個笑話,會不會將來這些課程不是給小朋友上 是叫外傭去學 讓外傭去教學 有個拜年再教小朋友這樣就糟了以此路盡我們用同一個邏輯小時候教他拜年大一點可能要教他怎樣追女生再大一點洞房花燭隨時都要開班教賣沒以為開玩笑前陣子有一宗河南的上了報紙就是媽媽和妹妹跟著一起去洞房看著指導學習真的不要開玩笑已經發生了你以為是笑話的事情呢 其實已經在我們身邊一直在想這些事你窒下我就問問有沒有在這個25宗的投訴其中一宗這宗這麼多位準備結婚的朋友要特別留意話說正婚和婚禮統籌服務的投訴就剛剛去年11月投訴1個月就倍升有25宗最主要投訴監禮律師去讀錯人家新娘子的名字要問一問鄭監禮人 有沒有試過我個人當然沒有如果不是讀錯了我讀錯名我很小心讀的名字因為名字有些很容易讀錯特別是大家律師法律界知道名字最重要讀錯人的名字真的很大問題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投訴人我聽回有一個個案也是 當事人的監禮人覺得不是沒有讀錯可能收音或讀那裡是會大家有些出入的要求但這個不要緊我覺得證婚服務確實是一個新的行業整個法律界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證婚的律師雖然可能是一百多個不多的因為你要七年以上經驗才可以做我覺得新人的要求一定是相當嚴謹因為一生人一次我看到有些監禮人有時會比較輕率因為他好像做手術一樣做完一宗又一宗 這就是投訴人和律師之間的問題了。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不是有篩選而選出他們的國家元首？美國都是有篩選的。Deliberate attempts to act in breach of the law, even for causes which may sound noble, should not be encouraged. 我们港人港地连同双辣椒的措施是取得预期的效果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 1831-138 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家富林记 17:40 大家今天在揭開報紙因為昨天法律連重量級的法律界人士包括馬道立袁國強和大律師小律師公會的會長都分別說話了我相信我們最重要要談的就是袁國強因為他是作為一個律政司司長權在他手對於佔中不斷地說即使你官乎多崇高的理念 你見到很多時候在搬龍門搬一些非法律的龍門出來用政治語言去包裝我們就很閉翳為何這麼出名的袁國強今時今日去到這樣的田地為何要為了做這個份工廣東這樣呢人家廣東省政協都肯做 大哥有什麼做不出乔哥有沒有找你廣東省政協下一個找你遲些可能真的這麼厲害你不要妄自菲薄你不要妄自菲薄有一點希望都想跟聽眾分享律政司現在不應該有任何位置的 因為未有任何犯法的事發生其實只要警方如果真的有任何犯法的事警方執法了你就先到律政司介入去決定究竟應不應該告我覺得這樣才是有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大哥完全是非暴力我們就是靜坐然後等你抬這樣你去為求爭取一個 在袁國強口中可能是官乎崇高的理念這個真是當然是崇高你完全沒有理想你就為求有份工然後坐到律政司司長就很開心<笑> 我相信一定明白這個崇高理想為何的你兩位的大師姐也是大律師公會的前會長余若薇在電話旁邊。喂，Audrey你好。 我聽到你說我夠高嘛，不是，你是前大律師公會會長，大哥你知道你們大律師或者我們律師都是，律師法律界行業都是要講德高望重排之論背，你肯定就是你高過袁國強先啦，不是說老就一定是，排之論背即是位在律師行業你們 即是執業那一年你即是那個年份你肯定那個袁國強好多年如果我沒有記錯對嗎你對於袁國強了你即是說我老了不是你你我記住是鄭小班說的第一個是啊我知道不是那你保持青春的心態這個很重要是啊我非常有崇高理想當然要保持青春心態那你怎麼看袁國強的這個 要你們我們這個法律界為歷史性的政治發展作出正面的貢獻你怎麼看其實石永泰回答了他的了因為我想他們事先大家都知道大家說什麼當然我不知道石永泰是否看完他說什麼之後就改他那篇但總之你看到他們的發言稿那裡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他就說如果你真正尊重法治 不單止是政府社會整體和社會每一份子都應該尊重法治他解釋的法治就是在法律容許的範圍裏面行使他的權利即使你為了崇高的理念任何蓄意違法的行為都不應該鼓勵換句話說他的法治他開宗明義講法治但是他的法治就是講守法這個我們講了很多次了是很低層次的東西 很狹義的很狹義和很低層次的原則不是恒合的那個合即是很狹窄的合他講的是很低層次的一個守法的行為但其實石永泰講得好石永泰亦都有幫法治下的定義他就說假若一個社會正是徒具 一套法律和對一般百姓執行這套法律的機制法律就會淪為當權者統治人民的工具他說依法辦事就會成為萬事的擋箭牌法治這個概念就會變質就變成以法管治 他就好像中國人古代的傳說那樣你在淮河以南種這些橙本來很甜美的但去到淮河以北就變成為什麼好像很苦呢就吃不到呢即是說你不要將法治很狹窄地看成只是守法或者就是說有一套有效的機制去執行那你就會變成當權者打壓我們或者甚至不用打壓的字就統治 管治的工具其實石永泰已經回應了不過從另外一個石永泰的說法我都想跟你討論一下坊間對現在大律師公會內部的一些可能被人覺得有少少意味轉態或者是和諧的一種味道 石永泰其中有一點我看起來我都是有一些覺得他可以不用說太多那一點是什麼呢就是說無論提出方案的人即是說政改方案有多少民意的支持都有責任說明方案怎樣符合基本法 這一點當然就是媽媽是女人基本法擺在這裡當然我們都要知道是要符合基本法的 但是我們經常現在說的譬如最具爭議的公民提名以基本法裏面公民提名這個絕對是最具代表性最有民主的原則平等即是說其實符合基本法在這一點我相信爭議不大但是他提出這一點被人覺得 以為現在你的民意有多少都好呢你們這一班我就對號入座的看完這個就如果作為泛民即是說你們泛民就不要經常說你都要說出怎樣符合基本法跟著林鄭就吃著她上說認同石永泰的言論中肯 任何證據都要依循基本法的框架他有沒有認同石永泰下面那句因為下面那句又反過來他說你政府就堂堂正正如果你是用政治理由你又說明他是政治理由他說等公眾出來公開討論和辯論他又不想見到一些政治性的反對理由被定性為法律理由林鄭是不是認同他那句呢林鄭這些當然是很聰明 各取所需所以這一點我希望你作為前會長可以跟我們現在兩個直播室都兩個大律師你們要反映給大律師公會裡面的諸君知道其實大律師公會是最後這麼多年來都是在政治上政改上的最後的防線 律師公會就大家都不用說了我作為一個律師我都很慚愧跟袁永強一樣小強、大強、新強那些我都已經搖頭嘆息但是大律師公會他說 得預比我預期中少了我還以為慘了你知道我坐在台上我還想著有一陣子被他睡話幸好少所以亦都這樣說趁著你在這裡 兩位大律師在三個大律師你現在另外還有第四個大律師叫湯家驊湯家驊你知道香港很多大律師我都知道但湯家驊最近的言論令到我們擔心或者令到我擔心才是最大的我亦跟他訪問過他我都跟他有幾次不是太高興的對話這些就是正正我很擔心的加上石永泰昨天說雖然他有秉過袁國強 在剛才你說的一點但如果石永泰能夠更側重剛才你所提的就是喝著政府不要用法律包裝政治的理由可能就會更加好如果你說要合乎基本法框架等等我怕你是被政府拿來作為一個下台階甚至是一個包裝 這一點我是擔心的會不會這樣公道一點講呢小班正如Audrey剛才也說石永泰也強調一點就是政治問題歸政治就不要以法律這個堂衣去包裝這個我相信都是對政府一個很大的一個警惕這一點我同意的我最終我都明白石永泰他作為大律師公會我相信他都要 當然如果你們當年的這個發言我猜如果現在放在這個階段你們會集中火力以喝著政府你說符不符合基本法這一句其實我是擔心這就是日後大律師公會在這個問題上作為給政府有一個口實你看看大律師公會林鄭正正就是這樣說言論中肯大佬這個死亡之吻 大律師公會通常給我們的印象就是站得很前的你明白嗎就是我們跟我們頂住的有一些模棱兩可四平八穩的東西你就有那些大強、小強、新強去講甚至講得更加噁心所以我只是愛之心<笑> 希望有一個表達，我想你這番言論都是可以交給他，他都是應該消化一下的，因為事實上雖然你剛才說大律師可以跟他說，事實上大律師公會都要面向所有市民的，我相信所有的意見他們都應該聽到，但我也明白他們的定位，他們的定位就是他是從法律的觀點出發，政治的事情他就 不會去因為純粹政治的事情他就說，但是如果政治的事情是牽涉法治的事情，他當然也有責任要說，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守。趁著你在這裡，你有時間跟你說公民提名，究竟公民黨現在的立場，因為我離開香港幾天，我就知道幾天就可以發生很多事情，我就知道民主黨就開記者會，就說什麼三鬼 方案又沒有一個捆綁式的，接著梁家傑訪問他，他就說民主黨這樣我都覺得可以接受的這樣說法，如果這樣的話，其實整個真普聯我覺得都可以接，其實如果大家說明要聯合，大家要談些事，既然有個黨走出來就說不一定要捆綁式 其實我是星期日講清講楚訪問我的時候，我都講了，首先講普選聯那裡，我當然不會去會，但我理解他們的立場就是達成一個共識，這三鬼方案是一個完整的方案，當然他不同的內部有很多不同的黨派，可能他自己表述的方法，但是共識就是三鬼方案是一個完整的方案。好了，講完普選聯，講我自己或者講公民黨，我們一路的看法都是覺得公民提名 是最好的一個方案。這個公民提名，我們的公民提名是接納有提名委員會的，我們不是說要篩走提名委員會或者要修改基本法，因為你來不及了，因為基本法45條有個提名委員會，我們明白有個提名委員會，當然我們希望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 我們可以擴大他的選民的基礎，可以擴大，我們覺得這個當然是往對的方法去走，但是同時我們希望提名委員會是接納，如果有任何候選人可以得到一定的公民的提名，這個人應該可以出線的，應該接納他成為候選人。即是提名委員會是確認的，他不是篩選，他會不會你要洗掉，你要數掉他，真的有這麼多人，他不會有這麼多人提名他，好像現在的 選舉委員會這樣，你要做到有個機構做這件事，我也不排除他有其他方法，你的提名委員會他喜歡整體提名也好，他喜歡分組提名也好，他喜歡什麼提名，他喜歡提名多少個我都不同的計較，這個提名委員會，不過我覺得香港是應該有一個普及平等的提名制度，你不應該剝 其他人的一個提名權，還有我覺得作為民主派，你是有責任去爭取公民提名的，我覺得你的出發點第一是應該從香港角度出發，你不要去揣測 北京給我的，不給我的，死了，我堅持就會拉倒的了，會沒有的了，我覺得 現在你作為民主派，你的責任，尤其是如果你是立法會，你是不是跟劉慧卿說的呢？我現在跟所有立法會議員說，我覺得你是對他說，我很想打給劉慧卿，應有之義，因為問題不是誰可以出選，不是誰黨派 或者不同理念人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有些人經常說我余中佑有競爭性的選據就行，喂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這個問題是喂你是不是經常幫弱勢社群站起來說話，現在有一些弱勢社群是被人剝奪提名權，聽到沒有，那你這些人是不是應該，你作為民主派是不是應該為這些人爭取，說我們提名權都應該大家都有的，他不喜歡行政，喂那為什麼，喂如果我是你呢， 我覺得我聽完梁家傑這樣說，如果我是梁家傑，我就要將你剛才那番說話說出來，不是說我對於民主黨我們是理解或者是明白的，其實呢 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角度但他代表公民黨的你知道吧他代表公民黨的時候他也尊重其他人的看法你現在在問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我就告訴你你是不是應該幫大家爭取那些沒有提名權的人應該幫爭取提名權我又雙軌三軌我做什麼現在人家都未到臨門那腳做什麼我要斬自己的手我做什麼我有一條路可以走我為什麼要切了自己的路 喂，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啦？即係究竟而家你哋呢個即係公民黨都係成員之一嘅呢個咁嘅即係真普聯，而家都好明顯有呢一個分裂嘅跡象嚇。咁香港人點先？喂，我哋對大家即係你同我都冇票啦。當然我哋都唔係議員啦。咁但係喂，而家嗰廿幾個嚇，廿七個。喂，咁走四票就好容易嘅啫喎。 這個勢就隨時可能就一個真正不是真正普選的一個政改可能就會過得到你們公民黨怎樣跟其他泛民合作去爭取真正的普選呢我自己就一路在這個問題上都是向所有 不單止是公民黨的人亦都是香港市民都是說一樣的說話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時間表是怎樣呢現在就是政改在做諮詢做討論遲些我們公民黨亦都有參與譬如他們真普聯也好他們佔中三子的平台也好和平佔中那裡他們會6月會有一個民間的一個你叫它公投也好民間的授權也好我就是呼籲香港人 踴躍去參與這個平台去發聲去捍衛自己的提名權如果你去投票多人去投票越多人支持公民提名的話這個成數是越高的你做選議員也好或者選到做議員也好你都要知道原來香港人很珍惜他的提名權如果我 支持了一個方案是剝奪了一個提名權下次我選不到的那別人看到嘛但如果你自己趕快走你都說是但無所謂如果我堅持公民提名就會拉倒的了就連普選假的都沒有了不要說真的假的都沒有了那我算數了我收貨了那些投票的議員不是覺得那個問題呢我聽到很多坊間現在很多香港人應該都很心淡 因為他覺得議會裏面泛民都分裂都好像九不搭八於是大家都覺得還搞來幹什麼老公這麼惡這個我只是這樣說我希望建議你你在泛民裏面都希望你特別跟公民黨 同工人民力量同工黨這個我認為我仍然有少少希望的政黨希望能夠在公民提名上做得比較前一點我們一直都公民黨一直都是堅持在公民提名的但我們也有說我們參與剛才我說過的平台如果市民心淡如果市民是懶懶閒如果到時那個投票投出來是覺得這個 公民提名是可有可無的當然議員也好政黨也好都會收到這個訊息所以我不能夠控制所有人或者其他政黨怎樣說我只可以不停地說剛才我翻說就是說公民提名是最普及平等的對香港來說是大家容易明白的不如這樣吧時間明白的明白的明白的明白的 我覺得最好找Audrey和劉慧卿上來給我們訪問一下在直播室討論公民提名我真的看看兩個你的手袋怎樣搞飛來飛去多謝你Audrey好謝謝你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不是有篩選而選出他們的國家元首 美國都是有篩選的。Deliberate attempts to act in breach of the law, even for causes which may sound noble, should not be encouraged. 我們港人港地連同雙辣椒的措施 取得預期的效果。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 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 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鄭家富、林記、 楊岳橋。 6:08， 馬丁在我們的電話旁邊，因為他很忙，我們立刻接通馬丁跟他說一說，他在《明報專欄》首次開天窗。早，你好，馬田，經常想跟你說早安。馬丁，你說黑手蓋日月就本報頓失明，我跟你說開球，我看到黑手就蓋英超，孟聯就頓失明，一樣都是很可憐的一件事。<笑> 不是我，他又沒有人說不可以開天窗的。說真的，你的江湖地位才行，話是話，我都說真的，這個世界對不對？你真是，為什麼第二個不行？你不可以嗎？不是這樣說，我告訴你，當然現在《明報》有些人很想幫你，跟你立場一樣的，《明報》內部我猜都有。 不過我想讓你講講，究竟在這個開天窗事件，你怎樣看《明報》是否真的失明呢？現在還未，但大家都擔心將來甚至很快的將來就會，因為大家現在感覺到自從梁振英上任之後，很多事情都不行，共產黨大了。 但是你下這個開天窗之後，有沒有《明報》跟你聯絡開的話，喂，不要這樣，有沒有這些人接觸你？沒有人叫我開，沒有人叫我不要開。或者可不可以問問馬田多一點背景？馬田你好，我是楊岳橋。想問一下你，你是過程是怎樣？你是這樣email過去，然後就這樣一句，還是fax過去，然後就這樣？ 一向都是fax過去，我秘書就fax過去。今次一張A4紙就這樣得一句黑手蓋日月本報頓失明。沒有人打來說你是不是漏了一些東西，你那段東西還沒寫還是收不到？完全沒有，你很明顯大家都明白你原來就是想用這個開天窗來表達對《明報》今次這件事件的不滿。以你所知，我相信你 我又沒有想到開天窗原來會這麼艱難。不是的，都是那句，因為那個是你。馬丁只是這樣說，你這個人就是與人為善，我們定識你這麼說。還有老實說，他那些稿費我又不自在。就是了，大哥，你真是說出人生的最重要那一環。有一些就是這樣說，我們當然都希望以你的江湖地位， 如果你都不做反而我們就失望。你做了就代表希望所有的專欄作家都能夠站穩，也希望我們的消費者能夠表達。最低限度這一張報紙，如果在經濟上或者在廣告上專欄作家每個人都開天窗的話，那誰看這份報紙？我是這樣想的，因為那個篇幅又小， 有多少人會看到呢？如果我有寫一篇文章支持譬如批評，有多少人會看到呢？你真是想暗示現在給大一點稿你寫，開個天窗容易看到，給半版，馬田可能就會慢慢讓人 好像一周刊一樣。不是的，現在不是的，香港的人不喜歡看那麼長的，你給半版我更死。 給半版你繼續半版開天窗更厲害。這個你 你很清楚啦，我相信我哋都想即系了解你呢个立场。你仲有几多时间可以俾我哋访问咁咧，马丁？因为我想有啲嘢想问下你。想问一问咧？喂，我想问下你，你都仲系民主党嘅普通党员啊嘛？系。系啦，咁你对于民主党最近喺呢一个公民提名同埋同真普联之间嘅嗰个即系三轨制嘅问题上边咧，你点样向班党员进一言咁咧？ 我就不嬲個立場，我自己就寫過文章，我就覺得公民提名就是最民主最開放和最有代表性的。我們最民主的，我們沒理由不要的，沒理由否掉出去的。尤其是這個這麼早的期間，大家所謂諮詢，那麼快就變成篩出就沒理由的。所以現在政府，我覺得很離譜的，你找三個人出來 推銷這個工作，袁國強也有，他是律政司司長，他又不做法律的事，現在就推銷這個渣的方案，我真的被他激死。現在問題就是，馬丁，我想你作為民主黨黨黨，所以我們沒理由，我覺得何文思潮提出這個，我覺得沒理由不支持的，爭取民主這麼多年，我們沒理由不支持的，沒理由說 我們不同意說這麼快就說出來，如果去到最後沒有這些決都不要緊，那這個底線就說出來的時候，那你支持三鬼其實可能支持兩鬼，人家當你支持兩鬼的了，這樣說法。所以我認為他不是很智慧，做法。即是你說民主黨的那晚，這個就是正正我當年在10年那個政改，我是擔心民主黨是走一條不歸之路。那這次似乎如果再是這樣呢， 有很多人都叫我問你的，你知我們都約你跟你做這個差不多回憶錄的跟阿森哥和你訪問你，希望你能夠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政治的始末。你對於民主黨現在走到這樣的走勢，有些人都問你，馬丁，如果你覺得 真的去到公民提名，民主黨的立場都這麼曖昧，甚至是站在政府那邊不去推動的話，你會否退黨？但我又覺得民主黨有另外一方面挺堅的，例如佔中，我覺得他很堅。誰堅？你覺得？我不是說你挑戰你，馬丁，不過我感覺不到民主黨裡面一個覺得佔中他們走得很前。 我又不覺得，如果去到尾談不成，而政府最後的方案交來立法會的方案是不成的，即是有篩選的，我相信佔中就會去了。佔中去的時候，我又不覺得民主黨會不參加。現在佔中當然是另外一件事，但如果民主黨最後在公民提名上的立場曖昧甚至不支持的話， 你自己又怎麼自處呢？你作為民主黨的創作，我又另外一點，譬如說現在有些人說有事找人辭職公投，譬如我覺得何俊仁沒有說不肯，但何俊仁是超級區議會的代表，但我覺得這方面我不同意何文思潮，如果是辭職就不需要搞五個人。 雖然你說區級議會是功能組別，但公民組別只是區議會的員只可以參加提名，其他選的時候是普選，一個議席就可以動員全香港九龍新界。但是原則性是很重要的，馬丁，我傾向支持何文思潮多過支持你，因為你的備選者、你的候選人是要區議員。 這個是一個功能界別的性質，不過就有稍微叫做有普選的意味，我覺得應該五區公投就不是在超級區議會裡面。我們要看多些東西，譬如你五個人出來，你想想現在如果有真的找五區找五個人出來，分分鐘你說輸會不會輸先？我又覺得如果你五區，即是如果輸，香港人就真的要好好照一塊鏡了。 不過還有一個說法，就是五區公投辭職去爭取特首沒有篩選，還有區議會辭職去爭取廢除功能組別，兩位怎麼看呢？ 這些有馬丁有排講的所以我看你有多少時間馬丁我覺得看這個問題我們很難聽一兩度的所以你說對民主黨現在表現我覺得民主黨表現有些東西一向都跟民主黨跟我的意見都不一樣你也知道但是公民提名這個原則性很大馬丁但是公民提名這個原則性很大如果去到美國的機制 是OK的,意思是支持的,但沒有這一份,他們都不要緊,現在是這樣,去到這裏,不等於到最後的方案,是市民不支持的,因為如果你最後的方案,是那些叫三子,譬如政府出來最後的方案,國際專家都認為是合乎國際標準,市民也支持的,那可以收貨了 不佔中但是對香港人來說都是贏了這一仗但如果不行那就佔中如果我真的不覺得民主黨這樣的時候我們不佔我又看不到這裏完全所以這樣說對他們又不公平即是說馬丁我可不可以清楚了解你的立場呢就是只要民主黨仍然在一些 最基本的原則甚至是一些不是有真正普選的官方出來之後而他們是參與佔中去爭取你就仍然覺得可以接受如果他們連佔中都不去你就已經是一個相當失望甚至會可能考慮退黨的時候會不會這樣說可以這樣說但是我們要記得我們走民主路呢 我們不可以說全部人都跟我們意見一樣這是比較用一個寬容的態度去接受一些我們有很多人都可能覺得他在轉軌又或者用一些俗語賣了師傅的人你都覺得只要他不是賣得那麼厲害他仍然拿著民主來爭取你都會跟他希望能夠有朝一日能夠說服到他你的立場就是這樣我沒有說錯所以馬丁是一個你與人為善我們都期望和吳志森和你訪問你 為什麼你會有今天這個政治的定位相信我們很多D100之友都樂意聽的好嗎多謝你馬丁多謝你馬丁拜拜馬丁就是很多人都覺得謙謙君子不過從政很多時候在他的角度就覺得大家都是同路人其實跟鄭宇石很接近的想法鄭宇石都說的 我看報紙鄭宇石罵聲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喇 他的EQ相當高 據我所知他EQ硬高也好 他不是沒有拍過桌子，當然他也有義憤的時候，但最慘的就是民主黨這個問題，我希望馬丁不要看錯，但馬丁很多時候都真的太過政治上面，有時他真的有點兒天真，或者這樣說，我們看到Martin剛才最後的訊息都很清楚，都是希望就是 說到尾就大原則，大家都是在同一條民主路上走，當然人多的人少，這就是他的說法。我想說他天真，我對他完全沒有不敬，因為就算我曾經都說過，所以都說他是一個老頑童，他是一個相當以人為善，他會覺得爭取民主的人，大家有不同意見不要緊。 其實大家都可能沒什麼雜念，不過大家的意見不同，或者是原則不同，就判斷不同，他就不會用一些比較陰謀論去想，但糟糕的是有些人做出來就不是像馬丁那樣，是有很多盤算，是很多背後的交易。 而這些李柱銘一向都是很鄙視他也不去理他覺得他不需要這樣做所以他認為他開天窗不是很簡單的嗎不是人都可以的嗎 大哥當然不是人，不斷被人改稿，這個天下間香港只有一個李柱銘。我覺得他聽他講的過程都挺好笑的， 原來就這樣一張A4紙寫幾隻字過去就這樣交稿， 裡面內文是完全沒有的， 都沒有人敢打電話去問他是不是寫漏了，這一下最好笑了， 就算當是Fax紙機收不到都當你是開天窗，那些最好就是收不到，所以如果接下來幾天可能專欄作家這樣不Fax機，email就出了事，他們都當你是在開天窗。這樣說明報這件事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其實明報內部自己的上上下下你自己不生性，或者自己站得不夠穩，又或者你看今天的明報整體的鋪排和立論其實根本就是讓香港市民或者讀者漸漸去接受，然後就慢慢將件事淡化，接著大家就忘記了，就是這樣。你看我覺得一定是這樣，明報最後的走勢一定是淡淡然，你想想劉進圖都說了，大家要移中留情。 這些問題上你作為最大的受犧牲的人你都說要移中留情，我是他，如果你認為自己想做一個比較君子的做法你不出聲就行了，因為你是當事人你就不要出聲，但竟然你出了聲大家要移中留情，即是說大家不要濫動，有點像當日希特拉叫猶太人去毒氣室， 有人出聲的時候猶太人就說可能真的去洗澡，大家移中留情，沒那麼快，毒氣都未聞到，可能有熱水涼沖，十年未沖過，可能好東西來的，這個就是現在很明顯明報被人的感覺，尤其是特別是劉進圖本人被人的感覺就是如此，所以這個都說得對，小班真的很令人擔心， 即是表示可能劉進圖根本在明報的內部 他都是一個被我們覺得已經變成質的人，我大膽這樣說，過去我們在這一百講他的社論、講他的文章、講他整份報章的走勢等等，已經知道這份報紙變得很快，在他的領導底下變得急轉直下成為兩份報， 不是誰捧梁振英上台最著力，大家想想， 原來你自己都要 原來都不夠糧粉，於是被人統戰也好，或者被人在游說也好，甚至是和諧，他可能會接受另外一個工作的崗位，繼而來去明報能夠得到上面的歡心，你可能是這樣的。 於是我又覺得大家就要不要想著明報，我對不起我真的沒什麼希望，我對明報現在的走勢我不覺得有任何可以我們改變得到，除非香港人是不是真的你不要讓他入到學校，學校其實很重要的，但是很多學校都不知 多少想現在表現自己跟政府多麼好，我不會杯葛明報的，他又不敢入大公文會，沒錯，明報升到暫時仍然肯定是最多中小學入到的地方，這些就被人有機可乘，有些自己有心人擺明是想獻媚之中的獻媚， 這個未必獻媚那麼簡單，小道消息說大老闆落錯住，現在當然要補獲了。<笑> 好了，1831138，監製呼籲我們要講多些這個號碼，其實今天很多東西你可以講的，可以講一下究竟大律師公會好，或者是袁國強的說話好，余若薇剛才講的好，馬丁開天窗好，馬丁會不會退黨好，接著我們一會兒都會講一下周庸這個人。 怎麽來想這個全世界都有篩選的啦篩選都正常的這些歪論今早大班都說了很多你聽完之後你想打來罵他罵他歡迎支持1831138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安排談都未談過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事情 你很明顯看到泛民失敗的地方就是這裏 你往往被政府牽著的鼻子走 似乎特首選舉是很重要 特首選舉當然重要 但如果你聽聽 特首選舉現在真普聯盟三鬼 這個方案其中一個鬼是政黨提名政黨提名就在議會裏面得到5%以上的政黨就可以有機會提名那你從立法會選舉可能有些拉楞的話如果立法會選舉仍然是充斥著功能界別還有剛才我不同意馬丁所說如果你五居公投辭職 包括何俊仁超級區議會都可以我絕對不同意我絕對認同何文思潮說你這個是功能界別所以你選舉是這個都是當年我退黨的最大分野點你這個始終的包裝和實質就是功能界別你不要跟我說任何東西你進去立法會就要分組點票 你跟著下來,令到其他傳統功能界別千秋萬世,這就是功能界別的原罪 我們不能接受,你怎能叫一個功能界別的人去辭職 接著你為之公投,這個原則性的問題 我相信作為一個泛民,應該站得穩一點 所以我同意你說,立法會選舉沒有人問津,沒有人去談 以為有個真的普選特首就可以了對不起泛民就是你這樣不能夠帶領香港市民在民主的路途而是被政府牽著鼻子走我們相當失望我們新聞之後繼續談在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不是有篩選而選出他們的國家元首美國也是有篩選的 Deliberate attempts to act in breach of the law, even for causes which may sound noble, should not be encouraged. 我们港人港地连同双辣椒的措施是取得预期的效果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 主持鄭家富、林忌、楊岳橋 6:37 介紹一下你應該說什麼東東啊這個周庸周庸昨天他提出的方案大家人就覺得30人就可以入閘但入閘就出不了閘即是拿30個提名委員會的成員支持就可以成為準候選人是不是這樣是的但這個準候選人要通過整個提委會再審批 選3個人出來所以我們經常在說好像跑馬仔一個14道馬的閘門 有14匹馬進去只有3匹開閘可以跑或者可能這樣如果聽眾跑開馬讓你落沙圈走兩個圈 不過讓不讓你入閘就要再篩一篩他是玩這個偷換概念就是入閘讓你入閘了準候選人即是入閘了 他就玩這件事但出不了閘又沒有用的整件事這個是否跟民主黨在未來眼去民主黨經常都說最重要是我們入閘入閘就可以了我不信民主黨連這種入閘都肯照大家的主觀願望當然是希望他們不好但是呢 這個世界,你不要這麼快說定所有一些我們以為 所有人都是老共統戰的對象而最近的統戰對象剛才我們都說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共產黨你還用統戰馮檢基嗎你還用統戰湯家驊嗎不用的了這些已經搞定了你問我就接著就是最好民主黨喂橫掂你都衰過了一零年都衰了你衰多一次都沒什麼所謂現在這些所謂全票制最高票三人入閘 可能大家就要想想怎樣能夠跟民主黨未來硬去閉一閉再那個什麻恩國這個真的你師兄還是師弟跟他完全無關的也叫做大律師他是我中學的師弟不過小我很多年肯定如果我們持有踢球省的球友省到開花但是他呢 這個叫什麼幫港出聲法律小組成他說公民提名是以個人名義單獨提名於是就違反會的要求所以就不符基本法所以這些大律師我認為你甘願去為政府開路那你沒辦法大家都是法律界 我想我第一次跟你兩位做節目我對於公民提名為什麼不需要擔心違反基本法的原因基本法四十五條說什麼基本法整體的精神說什麼就是一個合乎要國際標準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經民主程序產生 如果公民提名這個做不夠民主 不民主過你1200人 選出來的候選人不是吧那你接著你就可以有本地的立法怎樣去接受一個所謂公民提名例如經過選民全體選民例如3%5%10%任你定你主要來說你合乎基本法的本地立法已經成為了一個絕對沒有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的候選機制就是這樣而已 袁國強經常說笑話像橡皮圖章就不行選委會現在不是橡皮圖章是什麼呢可能他暗中跟爺爺對著幹他認為我們將公民提名的候選人譬如拿了30萬 選民提名的人擺上去他就覺得這個就是叫做橡皮圖章他們千二人裏面可能只有百多二百個人提名上去那個就可以成為候選人那個就不是橡皮圖章所以香港來到這個階段就是臨記剛才我們所說香港人就很淒涼你想想這些是非完全扭曲 簡直可以對著來說反過來看你們覺得香港人其實很淒涼很可悲的是是非我們講回現在周庸這一班周庸也好馬恩國也好完全不知道哪裡來的邏輯周庸的邏輯一定要聽他就引述這個岳飛的滿江紅 30公民陳宇途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說香港回歸了16年 30年的民主路了 希望泛民建制和港府減少和中央減少不信任最後達成共識我覺得他是不是搞錯了其實他是不是說他要學習秦潰呢他可能是他自己都知道做秦潰的人永遠不覺得自己是秦潰的你剛才唸這首詩你知道最近一些詩人都說 有些人我們現在很多人念詩太誇張真是高低抑揚太過分周庸這些可能就是這類人做到出面擦鞋擦到上心口念詩都要念到怕死爺聽不到<笑> 他搞錯了以為岳飛和金文談判所以我覺得周庸其實我對這個人已經沒什麼太大的興趣我不太想提不過當然今天多份報章而這些人在不提之中當然必然有一條線就說周庸麻煩你拿這些東西出來試試水溫你試了水溫之後看看公眾會不會討論 多討論的話你就可能成為了拿多些維穩費的可能性如果他真的要試水溫麻煩找些好一點的隨便找些垃圾出來不要再說周庸了不說周庸了因為大家都覺得這類人已經在政圈裡大家已經想把他一邊你還有三個字喬老爺 你有什麼想留下一些說話讓我們和林忌一下下一個鐘發揮不知道這麼多位聽眾有沒有留意剛才監製最新給我們一些資訊原來無線現在一方面迎戰黃維基的香港電視一方面小動作又不跟人續約的發射站另一方面今天率先宣布會推出高TV 不過最奇怪的就是他一方面就投訴港事說是一個流動電話維市場為何可以入屋要通訊局去澄清轉過頭自己就去攻這個流動電話市場這種雙重標準實在他自己最厲害就是搬龍門所以你就說現在香港有很多不公義的事情其實就是方程式很接近搬龍門雙重標準自己做就行人家做就罵甚至司法覆核你會覺得很多事情跟著政府都是這樣人家司法覆核的時候譬如說港珠澳大橋說阻礙地球轉濫用司法程序 你不可以用司法程序你不滿意政府究竟政府的立場是什麼他的立場就是唯我獨尊所以不如這樣我們已經有一些聽眾就是1831138打來可能趁著喬老爺還在跟你聊聊通常想跟小班聊聊我很久沒聊過又是真的陳先生你好 好小班你終於回歸了休息了真是吊頸都要休息你的電話你是用我們的電話還是電話普通電話現在好一點請說我想說一說周庸武器都要說大哥他是不是傻的<笑> 你說呢你覺得他真是傻你說他不是傻他說的就是他民主黨共和黨的候選人都是篩選但他不要忘記一件事別人那個不是叫篩選別人那個叫黨內初選是啦就是偷換概念還不是說美國政府有一個提委會也好委員會都去做這件事你不要說出來騙市民才行最慘的是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真的會相信這件事那你這個問題問得好是真的有人覺得 聽完之後因為有些人對政治未必有像我們那麼投入或者那麼去理解人家就說是啊都是這樣美國民主黨都是自己內部都有篩選周庸沒有說錯的感覺有些人可能真的這樣想 當年就有些左派跟我們說美國總統都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是選 他們不敢的他們說了拋浪頭而已喂陳先生我想問一下其實周庸我真的不是很想再提坦白說我們不用理他這些我覺得我用一個叫政治的小丑來形容他坦白說他是用來試水溫讓人家還有他是拿你維穩費來讓他繼續有這個生存的空間和記憶他說不夠錢他說要籌錢的我看報紙你信不信一出來可以這麼多份報紙賣全版廣告 他就是賣了廣告所以沒有錢但是你覺得現在泛民能否跟我們爭取到一個真普選你的信心有多大 沒有啊沒有信心當你看到民主黨、劉慧卿出來這樣說的時候你還對他們有什麼但問題就是我們經常都說一件事你跟共產黨和中央談判都未慢台都未真的融合你就揭了底線給人看其實你問我就不是只是民主黨的底線我相信這個也是很多泛民的底線不過就民主黨開了後線 我不想見到原來這個都是公民黨或者李卓人工黨的底線不過你其實也說到懷疑了就是民主黨開了在裡被人打所以其他人不行你有譬如有個公民黨的成員在裡你兩個人是公民黨的立場三鬼提名制是不是缺一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他今天剛回來公民黨成員公民黨成員公民黨的立場是怎樣呢喬老爺我講就不夠了你聽聽剛才 主席我們敝黨主席的餘若薇都已經說得很清楚公民提名這個都是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們覺得這個是為香港人爭取一個提名的權利這個我覺得不需要轉彎抹角還有一件事可以補講公民黨是有簽學民思潮的約章這個其實表態上已經很清楚 好總好過其他工黨他們沒有簽的我對李卓人我都公開跟他說過我對他很失望我和你一樣因為我記得當年去年選舉的時候其實我選區的候選人就是工黨的何秀蘭我一票都投了下去現在都覺得你是港島區的選民你是工黨這些叫做比較 左一點的話都不肯就著公民提名這件事表態那真是比對民主黨的失望更加失望這一句說得好自求多福陳先生多謝你跟著另外有梁先生梁先生你好你好你是想說經濟自由排名香港繼續第一 其實那個話題就是經濟自由排名第一根本是垃圾扔在一邊就不用說了不是我們香港政府沾沾自喜當然啦難得有些人排第一我們看回所有的數據其實你就算給這個自由排名這個組織本身都是一個相當保守的美國的組織所以他所說的自由 但是我其實想說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們其中有一項就是說香港那個廉潔程度下降這件事反而這件事我真的有切膚之痛你知道你其實都應該猜到我想說什麼法團啦大哥你最近看回新聞哇大哥 講真都2.幾億5億每個人夾20-30萬但是這些東西本身來說跟我們政府的定立建築物條例法例CAP344這個都很具爭議我們很多法團都會千瘡百孔的了這個條例真的害得我們很慘所以我希望其實老實說鄭家富我和你 所以我很希望,其實老實說,鄭家富,我和你十幾年前,我們都通過電話 是嗎?在地區?你是新界東的? 都是為了這些事情但到今時今日都是解決不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條條例裡面跟現在我們普選的情況差不多報名和參選人混為一談我們報名要向法團報名法團又會參選舊法團 通知了之後他就大把時間做手腳這個講的就是授權票的問題這個我們都意識到很大問題不過梁先生這樣時間上我們不能跟你很仔細講這條條例的立法精神 我們向廉署報告不下十幾二十次但往往我們根本沒有後穩證據因為你知道現在的條例保護得到法團多少而且你說最主要是他們真的很有組織有經驗你很難做到所以為什麼這條例二十多三十年都沒有辦法去改善我覺得你作為前立法局議員 你又作為現在還是律師都還是的你這句話都挺好你是不是暗示我隨時有可能不是那樣呢不如梁先生多謝你今天打來從香港經濟自由排名講到法例3444建築物管理條例我相信梁先生剛才很明顯提了一點其實香港有很多法例 有沒有很認真地特別是對小業主的權益去一個平衡性地保障到呢現在建築物管理條例確實有很多法團裏面的不規則和重票等等的行為其實政府特別是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是應該小心處理不過閉著他們法律的資源又不多 很多時候我們下去跟他們開業主大會那些聯絡主任坐在那裡真是暗春我想你一定感覺到剛才江才梁先生打來的所遇到的那些我們都受過不少這方面的查詢都幫過一下我同意剛才鄭家富所言民政事務署作為第一線的把關者 很多時候他未必能夠做到他真正要做的工作就是去夾著法團做些事合不合法合不合三四四居民現在的法例轉了有少少改變譬如說去投標的程序但都還好衍生一些新的問題居民就好像說譬如說你一定要請一個 顧問公司去做工程但顧問公司跟建築商打龍通想招標全部就圍標 所以廉潔程度跌絕對可以令人即是廉政的程度或指數跌其實不是一朝一夕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你都體驗得到在政治的層面政府的角度在政府官員的行事模式你又看得到那你整個的印象不是一直插水死就死在上有上破壞廉政下有下就在自己圍威圍在賺食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所以正如剛才鄭家富也說得對這麼多位聽眾如果你遇到什麼不對或者你覺得有問題的確真的要第一個要賺還有一分鐘麥喬老爺麥喬老爺明天就是施政報告了一會兒我們七點鐘我們就會說究竟大家有沒有期望 你覺得會不會派糖明天是衰政報告原來有這件事嗎你覺得梁振英會不會收買人心 瘋狂派糖他當然是想梁振英一定收買人心，但收買人心到什麼程度呢？當然就要看看他兩位司長，一個六八九，一個國力的政治角力如何，但我估計這個黨派黨收買香港人的人心，大家都可以，一八三一三八，你覺得他派糖啊？派錢啊？還是下台好呢？這個multiple choice好易答。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在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不是有筛选而选出他们的国家元首? 美国都是有筛选的。 Deliberate attempts to act in breach of the law, even for causes which may sound noble, should not be encouraged. 我们港人港地连同双辣椒的措施是取得预期的效果。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 仗义执言 开启真相， 烽烟热线 1831138， 风波旅的自由风， 主持 郑家富， 林记， 杨岳桥。 7点10分， 杨岳桥就在我的旁边轻轻的离开了。 留下一絲的輕煙，當然我們這個節目，我們D100就很厲害，正如好像剛剛過身的邵逸夫所說，誰有空誰做，誰有空就誰做，我們偏偏D100就很多人很有空，也可以做到的，沒有人就不能 被替代到的，非必不可少，我們每個主持人都不是缺一不可，個個都可以做到替工，也可以對時事、對封煙這些跟大家一起談，都可以談得很投契，也可以讓大家一起 舒舒氣，1831138，所以大家都可以打來。 開的題在這個階段當然就是明天11點 梁振英就會發表他任內的第二份施政報告。林記剛才你都聽到新聞，大哥他真的說得就說，經常都是三管齊下，原來房屋問題三管齊下，哪三管呢？就是長期、中期 和短期，這個就是三管齊下。然後說辣椒得到預期的效果，不過居屋的樓王值12000元一呎，這個絕對是收到預期的效果，要不是可能已經去到20000元一呎了，林記是不是這樣？ 他最可圈可點的一句，我特別就是他說會繼續採取三管齊下的方式，即是我們不用預計他了，因為他只是說繼續而已，那有什麼繼續呢？港人港地講那麼久都是廢話，那即是不是繼續呢？所以繼續是在騙我們。不過這樣，這個施政報告你知道每次出之前都有些調查，港大民意調查是最流行的，今次很明顯 政制的問題的關注是比去年急升了13%。 所以我們1831138一呼籲人們說施政報告會不會派糖，會不會有什麼期望， 都是找到一位聽眾，他都要打來，都要說篩選的問題。 你就知道其實有一個好的政制， 有一個民主的政府， 自然施政就可以慢慢上軌道。 否則呢， 你今天就算梁振英下台，明天就陳振英 跟着李振英都是一潭死水。 所以何先生怎样说筛选呢？ 你好何先生。 你好。 你想说什么筛选呢？ 篩選的篩字很難寫，很多人很難明白篩選，不是東南西北的篩，是東南西北的篩最容易明白，篩選出來的就行了，很簡單，很容易明白，篩選又是篩選，那個篩選很難寫。中聯辦可能明天就立即搬了， 搬去北角就不用篩選了，東邊就是啊，搬去東邊，你解釋政府解釋人最易明白就這件事，不用爭辯，有些人連讀都不懂讀，寫出那個字那個字不讀，即是捉花頭還有老師那個詩，如果右邊讀邊就思選，思選，你解釋人西環選出來的就斷了。 這些就叫做篩選，你這個黑色幽默很淒涼，我們香港人是不是信不信認不認命呢？你認不認命沒辦法，你不認命的，天要下雨涼要嫁人，是不是？你沒辦法，何先生，你這句說話，你知不知道你一說完我想起哪一個人？我就想起華叔，當年華叔就起身發言， 就說劉千錫那個言論，你記得劉千錫曾經說過和解論，就說大家要和解，或者是大家要合作論之類，華叔就起身天要下雨，還有一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這個就我和華叔和馬丁三個老中青走去代表民主黨 1996年去北美籌款為民主黨，我就正如華叔經常在一本書說， 我托著華叔那些墨寶，即是他那些寫大字的紙， 他都寫了不知多少次，剛才你那句。現在民主黨又怎樣呢？所以很唏噓，當日的劉千錫，其實我也很想訪問劉千錫， 我訪問他，喂，你現在怎麼看現在的民主黨？劉千錫，劉千錫還有阿仙奴，你不知道嗎？我知道，當然啦，他可以拖著白雪宣上來接受我訪問，我都不介意的，訪問完之後唱幾首粵曲，我聽都好的，不過呢，你想見他，有那些錯控那些，他實在在那邊牌的。我知道，不過呢，我只是想說何先生，時代一路一路在變，當日說劉千錫 天要下雨的人，今天雖然華叔不在，我不想得罪華叔，不過不幸的就是在最後的關頭，華叔和民主黨在政改一役確實令我失望。沒錯，天要下雨，我還要給一個謎你猜一下，天要下雨就是梁耀家人，就是告訴你就是梁愛思歪，梁<笑> 老母實有些歪念就是梁愛思歪，好啦何先生，你都真的很多這些東西，有空在我們網上寫給我們一笑置之，笑一下就算了，很可笑的，這些我都不太想笑，可能馬上就按機，好啦，我馬上打給你，接著有譚先生想說說民主黨，喂，趙巴你好，你好做林記，喂，K你好，誰啊，是誰啊，忘名了，你記不記得 說真的，民主黨這段事基本上他預計一定是出賣香港人的，不如這樣吧譚先生，我又不想，你當我是剛才接受了馬丁的一些想法，馬丁作為民主黨的黨魁， 他仍然是希望民主黨有一個站得硬的腰骨。 你對於這類的說法，你對於民主黨，因為今天他還未投票，但是多種的跡象，是不是就告訴你，其實民主黨是準備跟著2010年的出賣香港人呢？ 我年紀不是真的很大，我現在都是三十多歲。我小時候八九六四的時候見到他們那些，即是你小時候看著劉慧卿的了，就好像看過《飛熊報告》一樣。對，小時候看著劉慧卿，看著你們爭取，看著他們，包括你在內，爭取了三十。 去到近這幾年，尤其是兄姐，他去了民主黨之後，看到這幾年他們的取態，為什麼香港突然間多了這麼多，以前阿毛以前做事，有沒有這麼多人說的？沒有的，為什麼？因為時代在變，你們現在在走那套。 他有一句就是這樣說的，人家問他你怎麼有什麼感想，有飯吃就好過沒有飯吃，真的總好過沒有，大哥爭取民主是真的請客吃飯嗎，大哥有飯吃就總好過沒有飯吃，這一句就突顯到民主黨人就是很喜歡吃這些飯，他覺得可以跟當權者同台吃飯，已經是可以令到他在以後他的人生的CV上面 可以寫一句2014年的1月某個晚上，我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能夠同台吃飯談天說地，然後湯家驊還有一句重妙，好好笑，對面的人好開心，談笑甚歡。那樣的，那件事是你們覺得，可能他們覺得他們的年紀有分這麼上下，他們要在CV上寫一些東西。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我們還在生活的。我們要說如果現在這個政務司，現在他推銷過三盤茂利，他們那個東西說吃住先，不是說現在這個方案用到2047年嗎？30年前已經跟我們說吃住先。 如果說吃住先，民主黨如果都接受， 那你跟1998年、2000年、2002年 當年的民建聯有什麼分別呢？ 當年的民建聯都是叫你民主派吃住先，現在你又走人家那條路。 劉先生當然是和解論，你現在又走這條路， 那你怎麼可以說人呢？ 我相對地叫做比較激進一點，不過你很小聲，我不覺得你很激進，你說話很含蓄，為什麼你覺得你很激進，你是不是會扔石頭扔汽油彈那些呢？我是一個支持港獨的人，你支持港獨，這個我又真的想跟你討論一下，你這麼認真地、誠實地說出你支持港獨。 但是你支持港獨就不只是說的，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真的支持港獨你要做些事呢？對於我來說，我的思維是我相信大陸在這幾十年裡面一定會內亂。一定會什麼話？內亂。到時你說香港需不需要自己的軍隊，到時其實我們應該是要聯合香港。 那你有沒有讚問，甚至有你的理念，究竟香港就像當年新加坡一樣走出獨立之路，脫離跟馬來西亞多年來的仇恨，那種問題，那你作為香港人，如果你真的支持，我自己本身，你問我，我沒有很深入 我們探討過這個問題 為何香港不可以是一個自主的國家呢？因為其實那件事是說真的，在法理上聯合國其實或者英國佬是爭我們一次低翻上聯合國，當時是中國大陸要將香港剔出去一個殖民地名單，令到香港沒有一個可以公投自決的機會。然後再說的時候，其實當時 龍師旗那班就是另外的香港的龍師旗很多班，不過我建議你這樣，藍譚先生，你30多歲人，你還是年輕，如果你覺得港獨，我不是在呼籲你或推，如果你真的有這個理念，我很希望不要至於只有港字，因為你是要深化一些討論， 無論經濟上或者在國族主義政治上比較有少少，其實我都已經叫自己叫激進了。好啦，輝彤，你談到這裡了，多謝你打來講這個由篩選施政報告等等，講到港獨這個敏感，很敏感的，你知道我們D100隨時 被人蓋旗也因為我們如果繼續講港獨，可能就是今早我聽施永青被接受商台訪問的時候都提到，他就以為爽報，如果爽報撿了他就撿到東西了，以為自己可以一頁AM730就獨大了，誰知不是，因為原來不斷地 上面施壓，很多人都抽起港稿，你就知道傳媒的生存空間就是共產黨那種壓力。如果你說港獨，我想你還沒有頭出來，就被人整個頭批了，你都不知批了多少寸。所以有時我們當然要看政治的實體和現實。 現實究竟，但當然我們又不能向現實低頭那裡閉，所以你說做香港人真是慘。你說現在香港人搞港獨，我想你真沒人敢搞，至於口舌來覺得自己好像講了就等於做了，這樣就可能就會覺得舒服一點。施政報告講多幾句，林記，我自己覺得明天他必然是有一些 就住扶貧、福利等等來派糖、來吸納一些香港市民的掌聲。你說房屋問題了，不用想的了，這些三管齊下拿去組頭。但究竟會不會派錢呢？當然在這一刻似乎派錢的機會不大，但派糖的機會 相當有可能。會不會又是製造一些自己的矛盾，令到香港人自己，這個基層市民和中產那邊又一個爭拗，令到你泛民又再為了這些基層的福利問題又再自我分裂呢？ 如果你是梁振英， 我的想法就是未許樂觀，他一定在這裏跟你死過，所以另外一個胡蘇貞，你知道胡蘇貞的人不食人間煙火，你兩個人就鬥餐門，但是究竟他守得穩不穩呢？我的想法就未許樂觀，他一定在這裏跟你死過，所以另外一個胡蘇貞，你知道胡蘇貞的人就不食人間煙火，你兩個人就鬥餐門，但是究竟他守得穩不穩呢？我的想法就未許樂觀，他一定比梁振英左一邊右一邊叫他開少少門，來打開這個迷倉，來大量吸納市民的掌聲，去救他的民望，救他的民望，來跟林鄭繼續抗衡，不要讓林鄭說大哥現在養和院灣就來轉，就來被他拋離幾個馬位，大哥。 D100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的邓志图报告新闻。 有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公布全球 最新的自由度报告，香港在廉洁程度得分较去年下跌一位，全球排第13。廉署回应的时候说，香港贪污的情况，无论是公营或是私营界别，都是没有任何恶化的迹象。廉署说，近期多宗较受关注案件，引来传媒广泛报道，或者会影响到市民对香港廉洁情况的观感，但廉署相信只是个别事件。 廉署强调，不理涉案者的背景、地位和职位，都是会坚持不偏不倚，严谨依法地追查每宗贪污个案。 消委会测试市面28款儿童轻便塑胶鞋、家居拖鞋和鱼靴，发现其中3款含可以致癌的化学物，20款含塑化剂，含量超出外国标准上限，全部样本并无释出甲醛，金属元素的释出量亦都是符合国际要求。消委会说，本港未有儿童鞋的塑化剂含量上限，但是研究发现长期摄取塑化剂会影响到动物的肝脏、肾脏和发育。消委会建议家长选购儿童鞋时，尽量避免选择 会散发香气的型号，穿着胶鞋之前应该要为儿童先着上物，减低皮肤和鞋直接接触的机会，亦都要避免儿童用手和用口接触胶鞋。 11人在尖沙咀港威酒店一间食肆吃了自助餐之后怀疑食物中毒， 其中5人曾经求医，全部无需入院。 卫生防护中心说，涉及个案的是3男8女， 年龄介乎26至32岁， 他们上星期五在港威酒店 Three on Canton 晚膳， 大约16至61个小时之后， 吐泻、呕吐、腹痛和作呕， 全部人情况稳定。 红十字会呼吁正A和正O血型的人 尽快捐血。输血服务中心指出，未来2星期之内， 每日要有300名正A型和500名正O型的人捐血， 才能够确保血液供应正常和补充存量。 浙江台州温岭市一间鞋厂发生火警， 致使16个人死亡， 火警下午大约3点发生， 火场面积800多平方米， 烧了2个多小时之后， 在大约5点半过后救熄。 财经方面， 英国富时100指数报 6740点， 跌16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 港元7.755， 日元103.58， 英镑1.644， 瑞士法郎0.902， 澳元0.901， 加元1.09， 新西兰元0.841， 欧元1.369。 天气方面，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预测本港今晚和明天天晴干燥， 明早天气寒冷， 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1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6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和干燥，星期四早上仍然寒冷。现在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 Irene 跟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隧道的情况先。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现时回到沙田方向都是分别回复畅顺的。至于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附近，但如果是靠右边线去铜锣湾北角方向的话，比较多车的，龙尾差不多去到演艺学院的。而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快慢线的龙尾仍然塞到香港仔隧道收费站，所以一带继续有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车龙在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之前就塞到去浙江街那么远，现在就松返了，基本上都没什么龙尾。渡船街过海的车龙就在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对开。路面方面，港岛柴湾的常安街近住柴湾道一段因为爆水管影响，那段的常安街暂时来往方向都不能够通车，原本经过那道的巴士暂时都要改道行驶。至于九龙区，现时红磡的柯士甸道和漆咸道南交界比较多车，那里的交通有少少挤塞的。柯士甸道、漆咸道南交界比较多车，交通有少少挤塞。新界区方面，就丁九桥回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丁九桥去屯门公路现时桥面一带都是排满车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西行、泰安楼。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独后驾驶是很危险的，除了违法还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D100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D100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怪兽直播室。 即系林郑，即系佢女人，即系有着数，佢真系以退为进。唉，唔緊要啦，即係但我知道唔夠好㗎啦。不過呢，大家捱熱氣頂住先啊，即係好似話下一鋪呢我俾多啲你，都係咁諗㗎喎。 如果我得嘅話，下一鋪我一定會俾你嘅。 係啦，嗱，你鋪呢就收咗先，下一鋪呢點點點，呢即係同高肥仔嘅冇乜分別嘅，但係呢佢個分別呢就係佢認咗衰嘅。 呢個係期望管理。 我知道唔好㗎。係 啦。 不過用咗先啦，食咗先啦。 期望管理 咗。佢甚至冇講暗示上面呢即係俾唔到咁多你㗎。係 啊。 你俾建立咗個互信先啦。拿了先，拿完这个有其他的。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到十一点 D100 香港台游清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怪兽直播室。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不是有筛选而选出他们的国家元首？美国都是有筛选的。 Deliberate attempts to act in breach of the law, even for causes which may sound noble, should not be encouraged. 我们港人港地连同双辣椒的措施呢是取得预期的效果的。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烽烟热线1831138。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家富、林记、杨岳桥。 好，杨岳桥呢，正如我刚才都交代了，已经离开了直播室，就剩下我和林记，今天第一次和林记做节目，最后半个钟。喂，林记呢，即是最后半个钟呢，我们都不得不提一提一个叫做施永青的人。因为施永青呢，今天接受商台的访问，以及傍晚你都接受主场新闻的查询，就住他说即是 對AM730其實都開始發覺到有些廣告商抽起新聞 向他們這張商營辦報慢慢閹下閹下究竟情況是怎樣呢當然最好找當事人講一下實情如何亦都講一下他對施政報告或者政改有什麼看法你好施永青 你好就跟你聊聊你知道你今早一說我都親身耳耳聽到我覺得你一向說話都是十分直率直接坦白你主要說說我想問一下抽起廣告 AM730都預計 你是不是開頭也預計到呢不是抽起是 你的用詞我只是說我們的廣告有些廣告客戶就少了下廣告我們也去問他什麼原因他說沒有年尾預算少了沒有說要特意不下來的但現實是比正常的情況少了我自己就 起碼不會去支持一個跟他對著幹的報紙起碼不會去支持一個跟他對著幹的不過他有這樣的感覺你會覺得你作為一張AM730的創辦人老闆你就著明報今次這件事件而引申起香港的傳媒已經是被人家一步一步好像李柱銘今天開天窗那樣黑手在背後 我沒有這樣說別人不是我說馬丁的我說馬丁不是說你人家登不登你廣告人家有自由的但你覺得你覺不覺得這個呢我沒有權逼人家登我知道當然是但你覺不覺得香港的傳媒已經越來越難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呢傳媒一直都難做的這個是 任何人都要在傳媒難做是一個共產政權底下的香港社會更加難做是不是呢你一國兩制之下你一國是中國共產黨下的一國你當它不存在香港人不可以這麼現實那我們是不是 你政黨就追究我現在不是政黨的施永青譬如我自己我認為我不是組織人們跟中央對著幹不過他覺得我們有些事不適合他聽不適合他看但是我也不認同要組織力量跟 中央對著幹不過這是每一個傳媒自己要作自己的判斷施永青就著這一點你說你不會組織將人跟北京全面對著幹但問題是你都已經是一個比較我們看起來都不是對著幹的人 已經有些人可能其實就想對著你幹因為你們的報紙被人感覺到你都不是全面來做這個河蟹報你覺得我有做河蟹的你看我專欄我有提出一些河蟹的意見在你們的標準都不對的我可能不止就是連你他都不能接受得到不止他給壓力我你們 反建制派都給壓力我我當然自我審查我不讓你審查<笑> 我去作我的選擇為何要接受你的標準我不需要接受你也提到如果帶領人民去攻打一個攻不下的堡壘就只會製造犧牲我想問一下在政治現實上你覺不覺得如果對一個比較可能有些人覺得或者我都覺得一個人比较不尊重人权的一个极权的共产党来说你要在他的一国两制的情况底下你要争取真正的自由民主你是要有牺牲的你很多东西争取你都可能争取不到现实我再讲一句我给你一个比喻先司仪卿据我理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反贪污捉国拍或者是钓鱼台这些东西你在平民百姓 爭取不到,難道你攻打釣魚台嗎? 但你不一定攻打不入的堡壘你就要不做你要接受這個現實不是這樣的因為人都要有活在理想以及爭取一個普世的價值香港人應該有一個真普選你的個人你追求什麼都可以 你作為一個政治團體你在香港做的事你就要看到香港的實際處境去做你不是一個你整個終極方案政制的發展是演變出來的哪有終極的提倡終極只會專制的你那個才對別人的那些就不對我不是說不要民主譬如民主是可以 分階段去達至一人一票和候選人產生的方法沒有必要捆綁在一起的你可以拿到一人一票現在你捆綁在一起反而連一人一票都沒有機會這個不是為香港人著想你有AM730到今天你其實今天都覺得我剛才說的是我的意見我知道但是 廣告商都覺得有些事情可能覺得如果我在你這張AM730賣廣告 可能那些商界或者公司都可能會有些壓力你覺不覺得其實在這樣的環境下你們的立場都被人標榜可能是一個反建制的你覺得是不是應該要更加清晰站得正一點 清晰一點來爭取而不是和稀泥呢我一直都很清晰我的立場我從來不隱瞞我的取態不過我未必要跟你的取態你現在施壓了我跟你的取態我沒有說過我沒有任何施壓不如等你講一下聽聽施政報告我們剛才的同事都跟你想講一下那你對於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不論在 政改好或者经济好地产你的相熟好你觉得你有什么期望我现在很难有太多期望因为现在在整个政治环境下它是无法争取到社会的共识变了很多东西政府想做的 但是政治的團體社會裏面都很多反對勢力對著幹那你就說總言之你就覺得就因為政治的環境有人反對於是乎他做不到不如就是最好大家不要反對那麼多讓他去做香港現在基本上還有一個 有秩序的環境有一個遊戲規則去玩如果是基本上你們的取態是認為政府沒有認受性的最好就整倒他由頭來過整倒了就出誰呢你一樣是另一個其實蕭應清我聽完我有一點矛盾你又說因為在政治的環境做不到事你又說因為有些人反對得太多你其實期望政府在什麼政治環境底下才能夠做到實事呢 政府我覺得我話我頭先講話成個民間嘅情緒，都係不利於一個政府有效施政嘅，因為基本上係否定咗佢嘅存在嘅，即係嗰個客。 喂，咁係似乎係佢做得唔好，人哋先會否決佢喎。香港人都唔係咁非理性啊， 標準嘅啫嘛。咁你現實世界所有嘅世界都唔係完美噶嘛。 喂，咁我想問下你啦，得你講嘢其實好。 你如果係一定要追求最完美嘅，咁咪 你咁你覺得梁振英，如果你我問你啦，佢施政咗年幾兩年啦嚇，咁你覺得如果100分滿分，你俾幾多分俾阿梁振英？ 我覺得政治唔係俾分，你將問題簡單化，我唔中意俾分。 咁佢合唔合格咧？ 咁我唔需要答你 嘅 問題都得。 大佬，你咩都唔答我，咁你即係咁你其實， 咁你 等阿林記問你啦。咁 你話你唔會叫香港人去硬碰，但係有機會都要爭取自己嘅空間。咁你想講嘅係？ 我梗係爭取我自己嘅空間啦。我係一個自主人，我有腦有判斷，我會按照我個判斷去做噶嘛。我唔係。人哋叫我做乜就做乜啊嘛，佢唔登廣告係佢嘅選擇啊嘛，咁我行我嘅數又係我嘅選擇嚟噶嘛。 不過施永青嗱，即係講咁耐咧，我都覺得你比較含蓄喺呢個問題，即係同你過去咧 態度鮮明嘅點會 態度唔係啊？你好含蓄嘅，即係我問你梁振英。俾幾多分？當然你有啲人係唔中意俾分，我都知道。咁但係你係好似避而不談咧，好似得驚得罪佢咁。即係梁振英呢個政府，嗱，好坦白講，香港人，香港人咧好理性嘅。喂，咁你點樣睇？其實如果梁振英係做得好，就唔會連建制派內部都有人對梁振英咁多不滿啦。係嘛？咁即係而家問題就係你唔可以將個責任就推啊！原來有咁多不滿就係佢嘅施政有困難。其實呢個就係即係緊佢嘅施政。 講俾你聽，我嘅取態，我嘅態度咯，點都可以嘅啫。 唔係咁，當然可以。不過即係你作為一個即係你喺你而家都係公眾人，你都係 AM730嘅創辦人。我想了解一下你即係個 AM730咧，越嚟越廣告商抽起。我想睇下你點樣睇呢個政權咧？點樣喺呢個政權嘅文化政治底下，點樣去繼續辦報做一個良心嘅傳媒人嘅老闆咁解啫？即係我希望咧，我哋期望每一張傳媒咧。都希望能夠良心行事。 報紙呢，我按照我的判斷去做的，就不是按照外力的判斷去做的。 但是你的讀者給到你的意見呢，這些是屬不屬於你的所謂的外力呢？我是你的讀者來的噃。廣告商都是你的讀者來的噃。那些，那會不會因為，哦，廣告商抽起，那你會不會就著他而變变少少变下你嘅你哋嗰个嘅立场同埋嗰个方向咁咧？ 我嘅态度系好鲜明嘅，我按照我嘅判断去行事咁。我迟啲都会喺我个报纸嗰度写噶。啊，我唔系按照你嘅判断去行事噶嘛。 系我不嬲啊，施永青，我边有咁嘅何德何能叫你跟我嗰个判断啊，大佬。唉，我又唔系识办报，我又唔系做传媒人，不过想即系了解一下你而家嘅心迹。不过我唔逼你啦，因为听日咧就施政报告，本来就同你讲下施政报告，讲下双辣椒。 边个电台我都唔系好记得，只等我认识 下。啊，你呢句真系好啊，你真系似个菲律宾总统，就唔记得梁振英嗰句说话一模一样啦。好多谢你。我哋系 D 一八嘅风波里的自由风，本来平时我就同阿吴志森，今日系吴志森放假咧，同阿林记。朝头早咧就系嗰个咧，你都可能唔好记得嘅郑大班咧，系我哋 D 一八嘅呢一个台嘅一个创办人，亦都系台长。咁有林毓华等等，得闲打嚟啦，好嘛 ？OK， 拜拜。系哈哈哈，咁啊最好啦，啊，即系唔系好记得你系咩台啊？咁即系其实咧，施永青咧，我都认识佢好耐。有时咧，我希望即系尽一言啦。香港就系充斥太多呢类人啦，林记。即系俾人哋逼到上埋墙角，都觉得 我們不要太過，我們不要這樣，我們不要跟人對著幹，我們要息事寧人，我們要賺錢，我有主見的，我真是我的主見，就是我的看法，你逼不到我的，我的主見就是跪下，一句說完，當然他不會認的，大哥。 什麼叫做不可以帶人去攻打一個攻不下的堡壘，我認為這些廢話，如果不是的話，你不需要走去當年六七十年代，你說什麼保衛釣魚台，你釣魚台保衛得到嗎？你保衛得到釣魚台嗎？你有槍有炮嗎？問題就是你要提出一些大家認為在那個年代大家關心 我們現在這個年代最大的期盼，施政報告的前夕都是說香港人對政改是越來越看重，因為如果政治制度再不改革，香港繼續是推向一個死胡同。作為一張免費報紙的老闆，而且越來越多人看，也告訴我們原來你被廣告商逼到有氣無定頭的時候，你竟然都不敢說一句 這個政府的不是甚至共產黨的不是來去換取，可能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被人家看多你一眼，然後你變回糧粉部了，你變回建制部了，好吧，我們下廣告吧，那你就是推香港人，其實你真的推香港人去犧牲，這個是一個為自己的一眾的利益。 其實有一件很矛盾的，他說他是一個攻不下的堡壘，上年的時候地產經紀都上街去示威，包括他們的經紀去示威抗議這個梁振英的政府，明天施政報告是不是一個攻不下的堡壘呢？剛才我問他對於梁振英政府的評價，半句都不敢說， 你就知道他其實那種壓力來自他要看著檔口，不敢去犧牲一點自己眼前的可能廣告的利益，而換取希望有朝一日他的廣告商回來。我在這裡呼籲， 當然AM730他不用錢買的，大家如果拿少一份 他就知道什麼叫消費者的權益，不過最慘就是香港現在《明報》已經一早是這樣，《信報》又是這樣，《蘋果》了，換言之香港現在的媒體傳媒究竟那個生態已經去到真的燒到大家的眼眉毛。 究竟我們比起10年前比起03、04年真的差得遠，沒得說的了。所以這就是共產黨的威力，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太多一些，例如施永青口聲聲就說我自己是一個獨立判斷的人，我不會受到你的威嚇，或者不會受到你所謂泛民的標準，我就想反問，那你受不受到共產黨的標準？ 你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慢慢走向一個和諧的境界？ 更加悲哀的是現實， 現在我們都覺得AM730在香港是一份 做得相對地好的報紙了，都開始被人這樣迫你，那你就說究竟政治，如果你不想搞政治，政治現在來搞你，有彭先生在電話旁邊，彭先生你好，彭先生 聽不聽到啊，彭先生？好細聲，大聲。聽到，聽到，我們聽到你了。一等，聽到。剛才你們訪問施永青之後，我發覺了一個感覺，就是他根本就是一個愛國商人。愛國，如果你這樣說他，他可能就回應你，哈哈哈哈，哎，那我又不會承認，也不會否認，明白吧？他就是這類人，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聽我說話，彭先生？你正在用Apps嗎？ 我知道，對不起，不好意思，我也覺得大家的對應似乎一般，我先不出聲，讓你說。 其實他說到底，好像在商台，說出好像 然後幫他求救但到現在聽這個對話我只不過在炸營他想拿著數你覺得他其實想拿這件事也要告訴阿爺其實我是一個愛國商人我是很乖的你們不要玩我了你叫這班廣告商麻煩你下廣告吧是不是這樣 你這個用我們的FC現在很清晰突然間很清晰這個都是我們非常清楚那你對於AM730是不是都不會有期望的了純粹一份娛樂的報紙你說叫他幫你們市民出聲就不用想的了用你這個標準有些什麼報紙現在還可以 幫到市民出聲呢希望是網上的那些因為我們現在是印得出去報紙即是紙那些全部除了蘋果全部都已經是賣了海鮮的了那對於我們D100也有期望的是吧有啊所以變成現在次消彼長你們可以更加可以去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叫大班出這個免費報紙<笑> 不要理他了自從查杯之後他都不敢了你不要說大班是一個很倔強以及人家說他不敢他就是這樣的人你不要激將法大哥他明天就有這個新的計劃 D100免費報章我們可能有很多人期望不過這些當然不是那麼容易多謝你這個FC打來都清楚大家都要學習用這個新科技林記很開心第一天跟你做節目希望多些機會明天施政報告明天是否應該是不是森哥明天是不是森哥會回來一起繼續在這個風波裡的茶杯就著施政報告跟大家 up東 up西 拜拜